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雨，欢迎收听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爽子，欢迎大家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鹏，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于田，既好听又好看，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。 既好听又好看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活力982，我是崔朗阳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妆博主杨霞，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够钟，作词冯西舒，读歌人王玉博。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。清楚你为暗示我，是我幻想，给我太多，导致内伤。迷药快过，恢复了正常。高中死心了，当你沉默的高调，当得我历劫低潮。为何尚要打扰？几度通宵，只肯醒觉，才愿退烧。爱不了，却偏走不了，别说笑。没有感受，灵魂被你拖走，缠在你左右。我乞讨，等接受。风沙扑面，我未怕你暴走。惊觉只有沙漠有绿洲，还是放弃，无谓献丑。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勉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。清楚你未暗示我，是我幻想，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。迷药快过，回复正常。够钟死心了，当你沉默得高调，当得我力竭低潮，为何尚要打扰？过几多通宵，只肯醒觉才愿退烧。走吧了，别说笑。 缺不振的我，从今起好应该自量。面对高贵漂亮的扮相，便妄想高攀得到金奖。何时落到这收场，苦死在你的手上，风花月只戏一场，唯容任你 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抱一抱再好好觉悟，不能长久，好不好，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，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，没办法，不好吗，大家都留下一句勉强相处，想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像是找答案，那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我们比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就 颗心，穿过时间的缝隙，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。 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防空洞，作词戴佩妮，读歌人静瑜。还记得那一次，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，轻声地说：“不要颤抖。”还记得那一次，你擦干我的泪，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。有多久没感动过？若不是你那么强烈地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，不让我无谓的思绪暗涌，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，你决定了我所有的喜怒哀愁。你把我带到一个停泊的港口，让回忆可以避避风，仰望着星空听潮起潮落，为你我不再向往着漂流。 还记得那一次，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，轻声地说不要颤抖。还记得那一次，你擦干我的泪，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。我有多久没感动过？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，不让无谓的思绪啊 的树占据了海边，太阳光灿烂的刺眼，你轻轻吻了我的脸，飞机越过海面，画下微笑弧线，就在一瞬间，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，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事情。后来我们又再遇见，虽然成熟了些，笑容却都没变，就在那瞬间，有很多感觉，排山倒海淹没了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，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各位年轻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。年轻代表希望，年轻代表未来。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。希望这个新频率能成为年轻人成长的先天地，欢乐的百花园，贴心的好伙伴，生而不同的全媒体舞台。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加油！ 青春万岁，梦想无悔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。 2017年6月26号，带着北京电台改革创新的期待和决心，青年广播 FM98.2 正式开播了。祝新频率开播大吉，闯出新的天地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春风十里，作词贝贝，读歌人王悦。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。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山河，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某处忽明 假装我饿，我已经去度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去 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听话，我是吴兆彤，临睡前让我给你念一首歌词，你可以留给自己，或转给他和他。今晚要给你读的歌词叫十点半的地铁，作词于歌，读歌人吴兆彤。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，身边的姑娘胖胖的，她重重地靠着我睡，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她看起来好累，矮下了身子向后仰，我懒散地伸长了腿，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，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，她睡得找不到北，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，我也疲倦了，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，悲伤的，难过的，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，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，尽管他千疮百孔，仍在夜里笑得冷艳漂亮，我也疲倦了，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，沉重的，烫手的，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，等到了站，下了车，余下的路还有好长，不去想，管它呢，让风吹在我脸上，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吹， 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，身边的姑娘胖胖的，他重重的靠着我睡，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他看起来好累，矮下了身子向后仰，我懒散的伸长了腿，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，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，他睡得找不到北，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，我也疲倦了，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，悲伤的，难过的，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，城市的夜经过他的心上，尽管他千疮百孔，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，我已疲倦了，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，沉重的，烫手的，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，等到了站下 好累。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时候未平静的喘息，这里是身体的，什么是呼吸的，都看突袭来的回忆，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暴里，你在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